无法替代的美好，您做到了吗？ 欢迎知识热血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，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德善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。 开始了。 一曲石灰吟，他托物研制，留下清白品格。一场北京保卫战，他力挽狂澜，却酿成千古奇冤。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第一季《黑虎奇案》，演播赵亮。 7月7日花灯节，广陵县翠华楼上，一场挂羊头卖狗肉的赛事会，被于谦率领的人马是一网打尽。于谦呢，把各方面的人马都安排好了。今天呢，他是举重若轻，青衣小帽啊，是逛了逛这个花灯节。这么多天以来，于谦真可以说是心力交瘁。本来因为李秋月失踪这么一件小事儿，引发了于谦呢对于邻里之争这个案子的关注。结果没想到啊，这个小小的广陵县居然是藏污纳垢。山西各地的官员居然有那么多都跟毒品有染。于谦呢调用了都司的人马。为什么调用都司的人马呀？这也是于谦的高明之处。首先呢，山西本地的这些衙役捕快是绝不能再用了。第一，他们人手不够，实力啊也一般。你要说把这么多的人一网打尽呢，应该是借助军队的力量。再有啊，这都司呢就是都指挥使司啊，他是隶属于五军都督府，是听从兵部调令的。于谦本身就是兵部的官员，实际上呢这些人马都是自己人，那要比当地的这些捕快衙役啊要值得信任。另外还有一点，于谦今天是分兵两路，一方面是由雷鸣雷万春带路，是将翠华楼一网打尽；另一方面，李成也率领了一波人马呀到了李珀的府宅，设下了天罗地网，在那儿是挖下深坑等虎豹，撒下香饵钓金鳌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您别着急，接着听，咱们一会儿就能说到。话说这个李珀呀，他是身遭绑绳，自己还觉得奇怪呢。怎么奇怪呀？刚刚我还跟于谦于大人谈笑风生呢，我怎么忽然之间就被抓了呢？这是第一个奇怪。第二个奇怪，就是自己眼前的这位结拜的兄弟，这位程少爷，怎么他这个笑容这么样的耐人寻味呢？而且那么多的兵将把所有的人都抓了，唯独这个程少爷没事人一样。李珀呀，被押到广陵县的县衙大堂之上，跪在地当间，抬头一看呢，傻眼了。再看公堂之上，正面坐着的是于谦，在于谦的上垂手坐着的就是自己的结拜的弟弟 这位程少爷。此时的李破也明白了，好啊，弄来弄去你还是跟这个于谦是一头的呀。哎呀，我真是看人看走了眼了。于谦把惊堂木一拍，啪，李破，咱们可是老朋友了，来这个地方也不止一次了，前两次啊都是我委屈了你，哈哈哈。今天别说别的了，人赃俱获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你究竟是如何与这些官员勾结，如何吸毒贩毒，甚至要种植鸦片，你还不从实招来？两旁的衙役高喊一声威武，好了，堂上的氛围是相当的紧张啊。可是事到如今，李破是负隅顽抗，心说话，于谦，你别看把这些人都抓了，抓了又能怎么样？我李破又不是当官的，他们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李破把脑子一拨了，哎呀，我说于大人呐，您还知道前两次是您冤枉我呀？今天翠华楼上确实这么多人都在聚众吸毒，按理说呢违反了大明律，不过我跟他们不一样，我当时在翠华楼的楼下呀。哼，您把我带到这儿来是什么意思呀？这些官员他们听我的吗？啊，您如何证明这些毒品是我提供的呢？嘿，您要是没有这个证据啊，您抓我又抓错了，您根本就说不着这事儿。于谦微微一笑啊，哈哈哈哈，你吸毒贩毒的事情早已经落定了，你不承认也不行。首先呢，我有人证。王爷，到了现在，您就不用再隐藏自己的身份了吧？成王微微一笑，李破，事到如今，你就不要再负隅顽抗了。我就是人证。此时间，成王才公布了自己的身份。原来这是一国的亲王啊！我的个妈呀！当成王将自己的大印亮于堂上的时候，也甭说是身旁的这些个衙役，就连台下的景福田吓得都是抖衣而战，是跪地磕头，口称千岁。成王一摆手，行了，诸位都平身平身吧，不怪你们，我是有意为之。我要不是化妆改扮，能得来这一手的消息吗？李破，你亲口跟我说，要与所谓的那个什么老太爷子一起商量种植鸦片的事宜，你还能反悔吗？你自己红嘴白牙说过的话你不承认吗？我顺便再告诉你一句，那个什么老太爷，山西监军郭靖，虽然今天我们没有将他拿获，但是他犯罪属实，早晚他也跑不了。李破，你还不如实交代？此时的李破这才知道，我的妈呀，原来跟我结拜的乃是一国的亲王。哎呦，李破这个心情简直就像坐过山车一般，但是他还不死心。于谦，没有用，你说他是人证，我还说他诬陷我呢，你有什么凭据？于谦一看，行啊，李破，事到如今你还负隅顽抗，你不是要真凭实据吗？那我拿给你看。说着话，于谦一招手，李成从后堂上来了，手里拿着半本账本。李破一看呢，傻了眼了，这正是他自己精心呵护的那个底单呢，那个账本在于谦手里呢。于谦怎么拿到这个账本的？咱们也得交代一句，昨天晚上 在查封翠花楼的时候啊，于谦不是分兵两路吗？一路是由雷鸣、雷万春率领，在翠花楼将这些吸毒的官员一举拿获；另外一路呢，是由李成率领到了李珀的府中，是设下了天罗地网。等谁呀？专等着那个来偷李珀府中账本的那个人。于谦综合了最近的一些事情，他得出一个判断：李珀呀，跟这些官员勾结，其实呢，他肯定有得罪人家的地方。所以跛脚马飞派出的那个刺客康万德行刺自己不成，转而是嫁祸给李珀，实际上啊，就是想借助自己的手将李珀除掉。也甭管这个跛脚马飞他是听命于谁，那么有一点可以印证啊，就是李珀所做的这桩毒品生意在于谦到来之后啊，面临着一种风险。那么也有当官的是想将李珀除掉，将他杀人灭口。杀死李珀的最终目的还是要拿到李珀的账本啊，因为这才是整个案子的关键。所以于谦估计一旦李珀落网，那么肯定有人是要到李府当中去偷这个账本，搞不好啊，与李珀关系密切的人甚至都知道这个账本放在哪儿。于是呢，他就提前让李成是多多布置兵力，还真让于谦猜着了，那个跛脚马飞就在昨天的深夜就到达李珀的府中来偷这个账本。要是没有这个马飞呀，包括于谦在内，是成王啊，是李成啊，还有那位九夫人都不知道这个账本放在哪儿。可见跛脚马飞与李珀关系不一般呐。马飞到了李珀的府中将账本拿出来，他刚一出了李府就落入到李成所设的圈套当中。你还别说，这个跛脚马飞真是武功高强啊，一看自己被拿了，他使出了平生的本领，愣从这些兵士的手中啊，他逃脱出去了。可是他也知道李成已经设摆了天罗地网，他怎么跑他也跑不了，但是有一线的生机他也要挣扎。这个跛脚马飞一边跑一边从百宝囊当中拿出了火扇子，扑啦啦把火扇子点着，他就开始烧这个账本。李成在后面一看，可坏了，这可不行，一定不能让他损坏证据。他一声令下呀，弓箭手势抽弓搭箭，嘎吱吱吱吱吱吱，啪，十几支凋零箭就射中了跛脚马飞。与此同时呢，李成飞身行到了马飞的跟前，将这个账本拿在手里，赶紧把火扇子这个火呀给他扑灭了。哎呀，好在呀，大半这账本啊还真留下了，可是呢还是损坏了一部分。即便如此吧，大部分的内容还是能识别出来的。那么这个跛脚马飞虽然身中数箭呢，他还不死心，他气急败坏，扭过头来，张牙舞爪啊，奔着账本就来了。怎么着？他想把这账本给吃了。李成一看这位真是丧心病狂啊，赶紧命人把他拉下去。李成本想着把这个马飞押到县衙呀，哎，还能够从他嘴里审问出他背后的人物，没想到这个跛脚马飞真是够横的，就在押他回县衙的路上，这跛脚马飞是咬舌自尽，他死了。还好李成拿到了账本，虽然说残缺不全吧，但是基本上还能识别大部分的内容。他把账本交给于谦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人证物证俱在啊，李珀如今就像泄了气的皮球，他再也没有力气反抗了。于谦并没有声色俱厉，他在跟李珀分析眼前的形势。于谦说，李珀，你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要配合我们查案。 你想负隅顽抗，那是死路一条。如果你积极配合，主动交代问题，那么呢，我还可以考虑啊，是你的表现而定，哎，给你宽大处理。李珀想了想，好吧，事到如今也只有如此了，他不能再负隅顽抗了。于是李珀呢，就将自己的所作所为讲在当场。当然了，有一些是这账本上有记录的，还有一些呀，账本上没有记录。这一桩毒品大案交代完了之后，于谦又问李珀，那现在我们再来说说你姐姐的事情吧。李珀，你姐姐失踪的这件事儿，这是我停留在广陵县的缘起。说实话，我并未料到你有如此大的能量，能将几乎整个山西广陵的官场是一举倾覆。我也并不是真心与你作对，我是珍惜每一个生命，也真想找到你那失踪的姐姐。据死去的薛灵儿曾经的说法，李珀，就在你报失踪案的当天，你曾经见过你的姐姐，你还不从实招来，你与你的姐姐姐夫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事情，你姐姐又是如何失踪的，还不快快讲来。事到如今呐，李珀防线早就崩溃了，他一五一十的把这件事情的始末缘由就讲出来了。要说这事儿啊，还得从十年前说起。十年前，李珀还是个破落户，他的姐夫林汉还在京城做官。那个时候啊，李珀成天就上赌场去赌博，赌输了怎么办呢？就到自己姐姐的家里边借钱。一来二去的呀，借的他姐姐和姐夫也是心烦不已，尤其是他姐夫林汉。这林汉掐半拉眼角也看不上他这小舅子。哎呀，你说这事儿他怎么办呢？跟李珀的姐姐李秋月一商量啊，干脆老这么拖着也不是办法，我就来这最终的了断吧。林汉拿出来100两银子，跟李珀下了一个最后通牒，说这100两银子拿给你，哎，这是最后一次了，以后你就是饿死冻死在外边，我也绝不会再借钱给你了。之前欠的那些呀，哎，你爱还不还吧，这100两是我借你的最后100两银子。李珀啊，那嘴甜着呢啊，姐姐长姐夫短，自己也给立下了字据。可是100两银子架不住他祸害呀，到赌场没几天他又花光了。转头来再找姐姐姐夫啊，林汉可急了，说你小子能不能说话算数啊，啊，我不之前不是说好了吗，这最后100两吗？没有一分没有，你给我滚。逼得这个文化人也说开粗话了。就这样，李珀呀几乎就要了饭了，落魄街头。那么后来呢，30年河东30年河西，林汉因言获罪，哎，他的京官被罢免了，是回到家中做了这普普通通的百姓。李珀呀，嘿嘿，这小子可阔气了，他因为沾染了毒品的生意是摇身一变成为了广陵县最大的一个药商，自己在城里城外开了十几家买卖，成了所谓的李大官人。已经赋闲在家的林汉心情很不好，他就想不明白，为什么李珀这么个人现在也成为了人上人呢？这个世界这是怎么了？就在他郁郁寡欢之下呀，林汉得了一种怪病，浑身长癣呐、啊！哎呦，这个病一发作，浑身痒得不行啊！林汉把自己的身体都给抠破了。李秋月看在眼里，急在心上，两口子到处求医问药，也是不得法，还把自己的积蓄都花光了。夫妻两个是一贫如洗，哎，怎么办呢？ 林汉说，怎么办？找李破去要，他现在不是陡然富家翁了吗？当年他跟我们借了那么多的银两，他现在有钱了，他也不说还给我们啊。别的咱就不说了，最后咱们借他那100两银子不是还有借据吗？明天呢我就找他要去。李秋月心里明白，李破现在不会搭理咱们，可是事到如今也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所以第二天呢，林汉带着借据就来到李府找李破要钱。那还用问吗？当年林汉怎么对待李破的，今儿啊李破全都还给他姐夫了，都不拿正眼瞧他。哈哈，当年你不是瞧不起我吗？啊，你嫌我没读过书大老粗，今儿我还瞧不起你呢，你个穷酸文人。李破呀把他姐夫林汉奚落了一番，林汉丧不大眼回到家中了，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李秋月。李秋月一听也是特别的生气呀，心说话，弟弟呀，虽然说你姐夫跟你素有不和，可是你得看看情况，现如今你不看你姐夫你也得看你姐姐呀。啊，我这锅都快揭不开了，你姐夫又是一身的病，你怎么能不还我们钱呢？李秋月气急败坏，拿着借据，好吧，明天我亲自去找李破。第二天呢，李秋月亲自来找李破来要这100两银子，没成想是遭遇了横祸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》，评书演播赵亮，撰稿赵亮、王风尘，广播剧编剧赵亮、刘元军，广播剧导演童家硕，广播剧演员龙吟、燕姬轩、阴霞、老鬼、田俊杰、露露、星潮、钱吴、江山、沁色、龙十三、董习习、莫雨眠、歪歪，原创音乐李志辉，主题歌创作姚海宽，录音歪歪、江山，后期海年。大明于谦由见闻时代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，北京729声工厂制作完成。 听众朋友，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天边有粉紫色的烟雾，枯叶像大卷的牛皮纸，被看不见的风吹着。脏兮兮的房子，高矮胖瘦都无所谓的样子，混杂在这自然不过北方的冬日里。如果我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下去，

取石灰银，他托物研制，留下清白品格。一场北京保卫战，他力挽狂澜，却酿成千古奇冤。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第一季《黑虎奇案》，演播赵亮。 书接前文，在于谦的审问之下呀，李珀这才一五一十的把他跟自己的姐姐姐夫的矛盾讲在公堂之上。上文书咱说了，李珀在是破落户的时候啊，曾经跟自己的姐夫呢借过100两银子，而且立了字据。后来李珀发迹了，虽然他有钱了，对这100两银子根本就不在乎，但是他根本就没想着要还钱。原因就是他跟林汉的关系很不好。这林汉呢是读书人，掐半了眼角也看不上这个不学无术的内地。可是李珀呢，他也看不上他这姐夫林汉，心说你这穷酸样，你有什么了不起？跟我结交的官员哪个不是读书人？对我也都得笑脸相迎，毕恭毕敬。你看看你，真是倒驴不倒架，来跟我要钱还装能的梗。所以李珀呀，把他姐夫生生的给骂回去了。等到第二天，李秋月自己来找李珀来要钱，李珀呀跟他姐姐是大吵了一架。哎呦，其实这姐两个感情还不错。从小啊，李珀是父母双亡，是跟姐姐一块长大的。就因为他的姐夫林汉，导致李珀跟他姐姐是感情不和了。那还用问吗？姐儿两个翻天覆地吵了一架。问题的核心还是在于他姐夫林汉。 三饼啊。 哎，别动，我胖。走人。 珀儿，你昨天到底说什么了？怎么能把你姐夫给气成那样啊？ 活该！当年我跟他借钱的时候，你没看他怎么对我的？哎哎，我怎么不把他气死呢？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你姐夫当年那也是为了你好啊，怕你赌博成瘾，坐吃山空，是为你的将来着想啊。 得，又来这套，烦不烦？我不用他为我着想，他好好想想他自己吧。 可是珀儿，再怎么说你姐夫虽然说话冷了点，可他心是热的呀，他不是把钱借给你了吗？ 后悔了吧？他当年就后悔了，他现在更后悔。哎，吃六条，我听牌了，告诉你们。 珀儿，你就是不看你姐夫的面子，你也得顾你姐姐吧。我现在我都没法生活了，难道你就不管你姐的死活吗？ 不玩了，算了。 姐，这么着，你现在就离开那个臭书生，到弟弟府上来，吃香的喝辣的，有弟弟吃肉，还能让你喝汤吗？但是啊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你要是还跟着那个笨蛋一条心，那对不起，弟弟我一个子儿都没有，你们啊，爱哪告哪告去。 你。混蛋， 你干什么？ 姐姐，姐 坏了。李秋月一个没站稳，噔噔噔噔扑通摔倒在地，一口气没上来呀，他憋死过去了。李珀吓了一跳，到跟前用手一摸他姐姐的鼻息呀，没气儿了。要按说呢，李秋月这是一种假死。为什么呀？他患有肺部和呼吸道的疾病，刚才李珀这么一推，他这么一摔，这是一口痰呢，夹在自己的气管当中，其实没死透。但是呢，李珀他不懂啊， 他本身这个医术就是个半桶水，又没有现代医学知识，所以他就以为自己的姐姐死了。哎呀，他可害了怕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李破一想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，事到如今，我就把这场祸事栽赃给我姐夫算了。于是这个李破呢，就把李秋月的尸体啊，其实不是尸体，就把李秋月吧装在麻袋当中，趁着夜色呀，他自个儿背着这个麻袋就到了李秋月的家中。到了这房子边上啊，李破躲起来了，他要等一等，看这房子里有没有人。心说话，如果我姐夫在家呢，我就熬一夜啊，到第二天一早他出门的时候，哎，我把这个尸体啊往他们家一扔，然后我就去报案，我就说我姐夫把我姐姐给杀了。结果他到门口一看呢，这李秋月他们家呀门没关，家里也没人。为什么呀？这林汉啊出去找吃的去了，那说为什么不锁门？锁什么门呢？家徒四壁，任麻没有，这林汉出门啊根本就不锁门，这屋里边就两个大柜子，别的什么值钱东西都没有。哎，李破一看正好，他就把自己姐姐的尸体啊放在这个柜子当中了，转身他就奔县衙去了。当时的县城还是这个沈伯清沈老爷，李破就报案说他的姐姐被姐夫杀死了，当下就给了沈伯清500两银子。那么这件事情呢，沈伯清也交代了。那说后来怎么又改成失踪了呢？嘿，这就是当天晚上啊，林汉回到家中啊，发现李秋月一直没回来呀，所以林汉呢就来到李破的家中找李破来了，说怎么回事儿？今天你姐姐说来找你，你见着没有啊？李破说我没见着，我姐姐根本没来，你把我姐姐弄哪儿去了？林汉说你问我，我还想问你呢，你姐姐今天来找你要账来了，你没看见吗？李破说我根本就没见到我姐姐，我还想找你要人呢。林汉呢扭头就到了官府了，他也找到沈伯清沈大人，告了李破一状。他告的是什么呀？他告的是李秋月失踪跟他的小舅子李破有关。这李破在家中觉得纳闷啊，心说我姐夫来找我要人，这很奇怪啊，我已经把我姐姐的尸体拉到他们家了，放到柜子里了，如果他看见尸体了，那就说明呢他是在装糊涂跟我要人。不过感觉不像啊，看来林汉是没瞧见尸体呀。 可是这尸体哪儿去了呢？就在李破狐疑的时候，沈伯清派人呢把林汉和李破全都带到公堂之上，这么一问，双方都不承认看见了李秋月，那这李秋月不知道哪儿去了，就失踪了呀。哎呀，这个沈伯清也是问不明白，也没往下深问，就给判了一个失踪。那失踪得有原因呢，所以最后就给列了一个被黑虎所抓，就这么着就结案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可是到现在呀，李破也觉得纳闷，他并不知道为什么林汉没有看见他姐姐李氏的尸首，自己明明是把李氏装在了麻袋当中，放到了林汉家中的柜子里。他把这件事情在公堂上一五一十的说出来，于谦察言观色一判断呢，知道李破说的都是实情。那这个问题又摆在这儿了，那李氏到底哪儿去了呢？正这么功夫啊，外面有人来报说，于大人呢，咱们那个告示啊有人给接了，还问您呢要赏钱呢。那位说了，什么告示啊？您看您别忘了呀，于谦到了广陵来查李氏这个案子呀，当天就让人在广陵各处贴了告示，说凡是有见到李氏秋月这个人的，凡是知道他消息的啊， 都要来县衙报告，可以领赏。这么多天来也没人接这告示，今天怎么那么寸？说有一个老太太把这告示接了，她说她呀认识这个李秋月。于谦一看正好，那赶紧叫上堂来，咱们问一问吧。 这女人说见过李氏， 看来李氏没被黑虎吃啊， 还得是于大人。 这案子都两年了，居然还能翻出来重审。 哎，别吵了，快看看他怎么说。 回禀大人，民女姓方，就住在广陵县西边的方家集。我不但见过李氏，我还救了他。那天晚上我肚子有点不好，半夜出来上茅房，就听见外边有动静。哎，别看我是个女流之辈，我胆子可大了。于是啊，我就到了院子外面了。我这一看呢，哎，吓我一跳。开始我还以为大树成精了呢，后来我仔细一看，有两个人正背着大柜子往前走呢。哎呀，这俩人估计是累坏了，走得很慢，在那儿晃里晃荡的。我看那俩呀就是偷柜子的贼，可是没走多远呀，他俩就把柜子放下就跑了。看那样子挺害怕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就过去了。结果从柜子里掉出来个麻袋，我打开一看，正是李氏。 怎么，你认识李秋月？过去有过交往？ 啊，我不认识他，这是后来我们姐俩聊天才知道的。他当时啊脸色惨白，我就给他让到我家里，给煮了碗热汤面，慢慢的呀他才缓过来。后来在我这住了个把月吧，才回了广陵。 可是他至今仍然下落不明啊。 我也纳闷啊，我今天是来广陵会个姐们儿，我还想着顺道来看看我这个妹妹呢，没想到看见咱这寻人的告示了，感情李秋月没回来呀。 那李秋月有没有说为何被人装进麻袋还放到了柜子里啊？ 当然讲了，他说他去找他弟弟讲理要钱，被他弟弟啊一把推到地上，之后就不知道咋回事了。 我呸！于大人，这个女人信口雌黄，她一定是看到那告示上写着找到我姐姐下落有赏，才来胡说八道骗赏钱。 我胡说八道？李破，我虽不认识你，可是你姐姐把你的事情跟我讲了不少，别看你现在人五人六的，还不是靠坑蒙拐骗发的家，你还嗜赌成性。你姐姐跟我说，有一年过年你把裤子都输没了，我要是不认识你姐姐，我能知道你这些白的事儿？ 大人不要听他胡说，这疯婆子还不知道在哪儿听到了流言蜚语来这儿诓你。 好了，安静，现在要证实方氏所说，必须找到那两个抬柜子的夜行人。 哎呀，大人，我可连那俩家伙什么模样都没看清，哪儿找去啊？ 本官自有办法。对堂。 事情到这儿啊，已经都清晰了。于谦呢，终于把这个事情给理顺了。怎么回事呢？李破将他的姐姐误杀了之后，将这个李氏呢放在麻袋当中，送回到李氏和林汉的家中，放到这个柜子当中了。放进去之后啊，李破他就走了，他去县衙报了案。在林汉回家之前呢，这么一段功夫来了两个贼。这俩贼一看呢，好嘛，这家穷的就剩这大柜子了，行了，咱把这柜子搬走吧。一搬这柜子，哎呦，怎么这么沉呢？哦，明白了，这家所有的金银珠宝啊，所有的细软都在这柜子里呢。他们不知道啊，李氏在这柜子当中呢。于是这两个贼呀，两个人抱着柜子就朝外走，一直走到啊这个方氏妇女他们家门口的时候，哎，李氏经过这个柜子这么一晃荡啊，那口痰下去了，他这口气也就缓上来了， 咱说了，他其实是假死，所以李氏在这柜子当中这么一动弹，这俩贼就害了怕了，把这柜子往地上一扔，他们俩就跑了。那么方氏呢，这才把李氏救了回去。哎呀，这个事情啊，总算是有着眉目了。经过于谦的分析，事实已经都比较清楚了。但是问题的关键，那就是这个贼还是要找到啊，要不然这个口供他还是对不上啊。于谦不是说他有办法吗？他有什么办法呀？这于谦真有觉得，马上再贴出一条告示，画影图形，画的是什么呀？就画的是李秋月他们家那个柜子。这告示上这么说的，说现在我们要重金悬赏找到认识这个柜子的人，此柜这是现在县衙的一个重要的证物，希望啊能够认识这个柜子的人呢，马上到县衙报案，官府有赏。不出三天，有人前来领赏，正是当初啊其中的一个贼。于谦命人将其拿获，再一审问，这个贼啊全说了。于是啊，整个邻里之争案的这个所有的过程是全都清晰了。于谦呢，秉承着自己当官为民的精神，以这种高度的责任感，他不放弃任何一位百姓啊。对于李氏的失踪，于谦觉得有一种蹊跷，他也不相信有所谓黑虎抓人的传说，所以这才一点一点地接近了事情的真相，并且还破获了一起官场集体吸毒的大案。几天之后，于谦呢把所有的事情处理完了，对这起案情进行了梳理，并且做了记录。于谦将这个案子呈交给三法司处理，不日获得了结果。那么此案所有涉猎之人呢，都得到了应有的结果。咱们一个一个说。首先这个李珀呢虽然有立功表现，但是他知法犯法，罪大恶极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涉嫌杀害了自己的姐姐李氏以及那个侍女薛灵儿，两条人命在身，罪大恶极，罪不容诛，所以这李珀仍然判处死刑。李珀的妻子那个九夫人九姨太冯美人呢，不但没有罪，还立了功啊！这个呢是成王特殊要求，予以了照顾。那么给九夫人呢一些赏钱，让他自谋生路。李珀所有的家产全都充公，并且他的府宅也有僭越之嫌，全都没收，收归国有。另外就是这些官员了，从这个沈伯清到山西各地的官员是各有处罚。广陵县的县城景福田是不罪不罚也不赏，让景福田引以为戒，是好自为之。哎呀，景福田呐，一身冷汗呢，心说我的妈呀，还好我洁身自好，嘿嘿，没有掉到这大火坑当中。这些事情处理完了，于谦还是闷闷不乐。为什么呀？闹了半天，这个失踪的李秋月还是没找着啊。折腾了这么一大圈，这大活人怎么就没了呢？他又接到山西按察使萧福林的禀告，说就在广陵县的西头有一个鼓楼村。最近呢，萧福林发现那个张清风逐渐往鼓楼村活动了，并且鼓楼村时而传来黑虎抓人的传说。于谦听到这个消息，心思很沉重啊，因为他想了，从那个方氏妇女所在的方家集到这个广陵县，是必须要经过鼓楼村的呀。这也就是说，难道李秋月真是从方家集回广陵的路上，从鼓楼村当中被黑虎给捉去了吗？难道一说黑虎抓人的传说是属实的吗？于谦心思很烦乱呢，